其父素富， 是说他的父亲相当富有。 偶遇年荒， 是说地方上有灾难，年荒就是收成不好。 先捐租以为同意之倡， 倡就是提倡，希望富有的人家都能够跟进。可见他们的田地很多，田地给农民种，地主收租，荒年收成不好，他捐租， 也就是今年的稻租他不要了，使农民的生活能够过得下去。 地主不要租金，农夫还能够勉强维持得下去，这是很难得的一件善事。 又分谷以赈贫乏， 大陆上富有的人家都有仓库，是蓄存装稻米的。他把自己家里的仓库打开来，把粮食分给贫困的人家救济急难。 夜闻鬼唱于门曰：千不匡万不匡，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相续而呼，连夜不断。是岁凤竹果举于乡。 住在乡村里，这些鬼怪的事情时有所闻，有的时候还可以见到， 而鬼说的话有时候也听得很清楚。 千不匡万不匡，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 这是鬼在外面唱着。 相续而呼，连夜不断。是岁凤竹果举于乡， 是说这一年凤竹果然中了举人，果然应验了。鬼在外面唱说他家的儿子今年可以考中举人， 而今年去考果然没错，中了举人。 其父因而易积德，孜孜不怠，修桥修路，斋僧接种，凡有利益无不尽心。后又闻鬼唱于门曰：千不匡万不匡，徐家举人直做到都堂。凤竹关中两浙巡抚， 善有善报，的确是有效验的。明白人则更应该努力去修善。 后又闻鬼唱于门曰：千不匡万不匡，徐家举人直做到都堂。凤竹关中两浙巡抚， 都堂就是督察院，是掌理刑事的，好比现在的高等法院大法官这样的地位。 凤竹关中两浙巡抚， 最后他的官阶做到了两浙巡抚， 而巡抚也就是现在的省主席。 这是真心赈济贫困，灾难中发心赈济贫困的果报。 嘉兴图康西宫初为刑部主事，宿狱中，细寻诸囚情状，得无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为公，密述其事以拜堂官。后朝审，堂官折其语以训诸囚，无不服者，是冤狱十余人，一时捻下咸送尚书之命。 帮助别人平反冤狱，这是很难得的。审判案子再小心再谨慎，冤枉人总是难免的。 由此可知，做法官做律师很难很难，而冤枉人纵然不是有意的，仍然是有很大的过失啊。 涂康熙先生为人非常的难得，他要使囚犯里减少冤狱，他自己跑到监狱里面跟囚犯混在一起，了解他们真实的情况。有些人在大堂审讯之下真是丧魂失魄，真实的情况不敢说出来。 而从前大堂里的威严跟现在比起来，那真的是不一样。 从前审案多半是在清晨天没有亮的时候，法堂里面阴森森的，真像阎罗王审案一样的味道，气氛看了叫人害怕。 所以把囚犯在那个时候拉到大堂里，就像去见阎罗王一样， 跟现在则是完全不同的。 刑部就像现在的法务部高等法院，主事相当于现代的科长，地位并不是很高。他到监狱里面去打听囚犯的真实状况，自己不居功，把情况写出来给堂官， 而堂官就是刑部的尚书， 功劳都归他的长官，长官当然很欢喜。长官在早晨审案的时候就预先知道实际的情况，在一件一件的审问，果然平反了十几个人。皇帝乘坐的轿子叫辇，辇下就是京师，从前叫做京城，现代则称作首都。 咸宋尚书之名， 是说没有一个不赞叹刑部尚书公正廉明。 公复秉曰：年古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岂无王者？以五年差役减刑官，何时而平反之？尚书未奏，允其意，使公一差减刑之列。 京师是皇帝所在之处，是首善之区，这个地方的政治清明应该是全国的模范，所以叫京师。 而师就是师范的意思，就是做其他都市的模范。 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岂无王者？ 那么京城还有这么多冤枉的人，何况是其他的地方呢？京师以外其他的城市，冤枉的人一定不少。 以五年差役减刑官，何时而平反之？ 这是涂康熙他的建议，他以为至少每隔五年，朝廷里应委派一名官员重新把老案子审查一下。 何时而平反？ 是说平反冤狱，这个建议非常的好。 尚书未奏，允其意。 刑部尚书就把这个意见禀告皇帝，皇帝就批准了。 使公义差减刑之列。 刑部尚书对他非常的好，知道他是非常廉明公正、存心仁厚的人。这个制度建立之后，就是国家有了减刑官了。刑部也派涂康熙为减刑官的一员， 也就是每个人分配几个县市去审理案件。 孟一神告之曰：如命无子，今减刑之意深合天心，上帝赐如三子，皆亦子腰金，世系妇人有身，后生应宣、英坤、英俊皆显官。 蒲先生他命里没有儿子，像袁了凡先生一样命里没有儿子。袁了凡先生他是求子得子的， 而蒲先生则是积功累德得子的。 嘉兴包平，字信之，其父为池阳太守，生七子，平最少，坠平湖元氏，与吴父往来甚厚，博学高才，累举不第，留心二世之学。 池阳就是现在的安徽池州，太守是地方的行政首长， 生七子，平最少，坠平湖元氏， 平湖也是地名。包平入赘在袁家， 与吴父往来甚厚，博学高才，累举不第，留心二世之学。 二世就是佛教、道教。包平去考举人，每一次都没有考取，就显得消极。学佛学道，天天跟出家人道士一块郊游。 而他跟袁了凡居士算是世交，他们平时都有往来。 一日东游卯湖， 偶至一村寺中，见观音像淋漓露立，即解陀中得十金，受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银少不能俊事，复取松布四匹，捡妾中衣七件与之，内铸牒，系心志，其仆请以之。平曰：但得圣相无恙，吾虽裸成何伤？ 这一件事是出于真诚，诗经修建佛寺。包平他屡次参加考试都没有考取，对于仕途心灰意冷。 然而他的家境很不错，能过得去，所以学佛学道去了。 偶然在一个乡下的村庄见到一座佛寺，看到观音像被雨淋。 由此可知，这座佛寺年久失修，下雨才会漏，观音像才会被雨淋到。 包平他看到这个情形，想要修寺，把自己的钱袋打开， 驼就是钱袋， 里面还有十两银子，全部都给了主僧。 主僧就是寺里的住持， 请他把观音殿修一修。主僧告诉他说： 修殿呢，十两银子是不够的。 十两银子在从前数字是相当的大了。 由此可知，这寺大概是个古寺，并且有相当的规模。 他听了这个话，再把身上所带的四匹布捐出来，还有行李里面 妾就是竹子编的藤箱子， 有几件好的衣服拿去卖，卖了钱拿来修佛寺。衣服里面有一件夹衣， 而铸牒就是新的夹衣， 料子非常好，当然价钱也相当的高。他的仆人就跟他说： 这一件还是留下来吧。 包平他说： 只要佛寺能修好，观音菩萨的圣像不被雨淋，我自己就是裸露赤膊也无所谓。僧垂泪曰：舍银及衣布犹非难事。 是说舍财施济在有钱的人家来讲不是难事。 知此一点心如何易得？ 而他的真诚心只顾到佛像，没有想到自己，这点心是太难得了。 后公完拉老父同游宿寺中，公梦伽蓝来谢曰： 佛寺修好以后，他是功德主，寺里邀请他去，他就请父亲一道去。 宿寺中， 晚上就住在寺院里面。 公梦伽蓝来谢曰： 伽蓝是护法神，护法神在晚上托梦向他道谢： 孺子当享世禄矣，后子辩孙称方皆登第做显官。 这是一念真诚心修补佛寺感得的善报， 也是报在子孙，足见善恶行业是同体的。 家善知利之父为行房吏，有求无辜献重辟。 家善是地名，在现在的浙江。 知利之父为行房吏，有求无辜献重辟。 这是一个囚犯，知利的父亲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还是被判了重刑。 亦哀之，欲求其生。 刑房吏 就是知利的父亲， 看到这个囚犯非常的可怜，就想方法去脱他的罪。 求欲其妻曰：知公家义会无以报，明日言之下乡，如以身试之，彼或肯用意，则我可生也。 知利的父亲知道这个人冤枉而怜悯他，想方法开脱他的刑罪，这是一件好事情。 不但是救一个人，也救了这个人的一家。 这个囚犯就在妻子来探监的时候告诉他说： 知公这么好的心意，知道我是被冤枉的，要脱我的罪，我没有法子报答他。 囚犯他接着说， 明日沿着下乡，如以身试之，彼或肯用意，则我可胜也。 这个囚犯他判的罪可能是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很重的罪。智利的父亲晓得这个事情，有意替他办，所以囚犯嘱咐他的妻子说， 你去好好的侍奉他，他或者会念这个情分，能够多帮忙一点，那我就有可活命的机会了。其妻弃而听命，即至，妻自出劝酒，俱告以夫意，知不听，足为尽力平反之。囚出狱，夫妻登门叩谢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惜，今无子。 囚犯的妻子就把知先生请到他家里去， 妻自出劝酒，俱告以夫意，知不听，足为尽力平反之。 这是出于道义，他从事于这个职务是他应尽的责任。囚出狱后， 夫妻登门叩谢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惜，今无子。 知公没有儿子，家境也并不怎么好，他在公家做事真正是拿薪水不贪污，生活的确是相当的清苦。 吾有弱女，送为箕肘妾，此则理之可通者。 囚犯他说， 你们夫妻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儿子，我有一个女儿成年了，愿意送给你做妾，希望能够给你绵延后代，这在礼法上是可以讲得通的。知为背礼而纳之，生利，若官重魁，官至翰林孔目。 居利的父亲就预备了礼物娶他为妾，果然生了儿子，也就是居利。 若官重魁，官至翰林孔目。 若官是二十几岁，重魁就是考试高中，以后官做到翰林孔目。孔目是官名，相当于现代的主任秘书。 而翰林院孔目就好像现代中央研究院的主任秘书，地位也是相当的高。 立升高，高升禄，皆共为学博，禄升大伦，登第。 这都是因为救护无辜而感应得到的善报。在这一章里面，了凡先生举了十个积善得善报的例子，这么多人可见得不是偶然的。 而且这些人年代距离都很近，其中还有一两个跟了凡先生家里有关系有往来， 可见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决定是真实的，一点都不假的。 凡此十条所行不同，同归于善而已。 他们十位所做的事情虽然都不一样，但是都是善行，都是积善。 什么是善？善的辨别。 若复经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申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弃之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这是真善。 而有条件的善不但不是善，而且是造恶。 譬如我们这个世间不少人 尤其是佛教徒，不明白佛陀教化众生破除妄想执着的道理。他们来佛寺烧香拜拜，都是有所求而来的。他要是没有所求，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在佛菩萨面前许愿烧香拜拜，求佛菩萨保佑，目的达到之后，再来还愿供养奉献，谈条件，把佛菩萨当作什么人，不但心不诚，而且把佛菩萨当作恶势力的包庇者，这岂不是罪过吗？智利的父亲是正人君子，囚犯那种做法就等于把他当作小人看待。智利的父亲不但不生气，而且仍旧帮他忙，这真是难中之难。 所以他得的果报是应当的。 前面举的十个例子，现在再讲道理， 也就是积善的事和理不可以不知道。 先说真假，什么是真善，什么是假善？ 何谓真假？昔有儒生数辈，谒中峰和尚。 中峰和尚是元朝时候的人，我们对他应该相当的熟悉， 因为常常拜的三十细念就是中峰和尚编辑的。 这是专修净土的一个方法。那时有一些念书人去拜访中峰禅师， 问曰：佛是论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某人恶而家门隆盛，佛说无稽矣。 佛家常讲，道家也讲，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他们说， 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 这是讲现世，现前的善人子孙不好； 某人恶而家门隆盛， 恶人反而是家门隆盛。他们就说， 佛说无稽矣， 意思就是佛法说的果报与事实不符，拿这个问题来向中峰禅师请教。 中峰云：凡情未敌，正眼未开，任善为恶，止恶为善，往往有之。 一般人是肉眼凡夫，你的俗情，你的心地不干净，就是妄想执着还很多，没有慧眼，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任善为恶，止恶为善， 是说善恶颠倒了，这叫做迷惑颠倒， 往往有之。 不但这样的人在世间确实有，而且还很多。禅师客气，不说很多，说有这种人就是了。 不憾己之是非颠倒，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众曰：善恶何至相反？ 他不晓得自己反省不辨是非，反而怨天尤人，说老天的报应不公平。众曰： 善恶何至相反？ 是说世间的迷人为什么把善看成恶，恶看成善呢？ 中峰令誓言其状，一人谓利人欧人是恶，敬人礼人是善。 中峰大师就叫他们自己说说。一个人就讲， 利人欧人是恶， 就是打人骂人是恶， 敬人礼人是善， 这是那些学生自己说的。他们善恶的标准在这里，也就是 骂人打人是恶，恭敬人对人有礼是善。 中峰云：未必然也。一人谓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众人立言其状，中峰皆未不然，因请问。 中峰禅师说， 你的标准不可靠。 一个人又说， 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 这是说贪赃枉法是恶，廉洁有守有为的是好官。中风禅师又说， 未必然也。众人立言其状，中风皆未豁然。 这些标准禅师都不同意， 因请问。 于是大家就请问老和尚说， 我们的标准你不同意，那么你的标准讲给我们听听。 善的定义。 中风告之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有益于人则欧人利人皆善也，有利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 这是佛法讲的标准， 有益于人则欧人利人皆善也， 是说若做的事情可使旁人得到益处，哪怕是打他骂他也都是善。 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 所谓有意讨好巴结谄媚之类是也。 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 这就找到一个真正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存心利益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造福，这是善。 而为大家造福，自己还要得到相当的报酬，这就是善里夹杂着恶，也就是善不纯了。 这里先讲真善假善，后面还讲圆满的善不圆满的善掺杂在一起，有半满，有圆满，有纯，有杂，这都要搞清楚。 所以诸佛菩萨、世间的圣贤都没有想到自己，而完全是利益众人，那是真善，那是圆满的善。 世间的人不说别人，我们说范仲淹，范仲淹的行善积善就是真实，就是圆满，是我们的好榜样。他从来没有替自己着想， 也没有替儿女打算一下， 一心一意只知道为国家、为社会造福， 甚至连自己的身家都忘掉了。 我们读他的传记，他自己积善，一家积善，子孙都知道行善，自己做到了宰相，而五个儿子当中就有两个做过宰相，一个做过御史大夫，自己死的时候连棺材都买不起，那么他的钱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全都拿来做社会福利事业去了。所以印光大师赞叹他说， 他的德性仅次于孔夫子，他的家庭一直到了民国初年800年不衰，子子孙孙都好，实在是因为他积德积得厚啊。